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准时埋位收听《风云快讯》，多谢各位的支持。本人陶杰嘅 Patreon 同埋白伟聪，你都系非常欢迎各位嘅加入嘅。咁呢个伊朗同埋以色列嘅局势咧，越嚟越咧系爆炸性，就系、Donald Trump 咧同埋内坦雅胡咧系要放手一搏噶啦，冇得倾噶啦，因为咧就呢个伊朗咧就已经突破咗以色列嘅底线，喺星期四嘅清晨对以色列咧发动大规模嘅飞弹攻击，虽然咧有好多系拦截咗，但其中一口嘅飞弹咧直接命中以色列中南部嘅大城市，叫做贝尔舍巴。一个咧医疗中心，即系医院啊，系嘛？就咧击中呢个医院咧，就导致咧系好多病人咧系死亡。咁咧就而家咧目前为止啊，呢个攻击喺全国已经造成最少咧系47人受伤，包括一名80岁嘅长者在内。咁咧仲有好多咧平民咧系喺奔向避难者嘅避难所嘅途中咧系受伤嘅。咁咧，總理內坦雅胡咧即刻喺呢個咧 Twitter 發出最強烈嘅警告，佢咧就將伊朗定性為恐怖主義獨裁國，向醫院平民發射導彈，一定會報仇，令德克蘭嘅暴君咧係付出沉重代價。咁咧，相信咧呢個卡米尼啊嘅末日啊就因此咧係已經注定咗啦，係咪啊，鮑生？ 係冇錯，今次咧嘅導彈攻擊。以色列嘅医院咧，人神共愤啦。咁但系你见到咧，欧美嘅左交或者系嗰啲平时悲天悯人啊，同情巴勒斯坦里边嘅一啲救援组织啊，医院遭受到以色列轰炸嗰啲团体啊，或者 KOL 咧，就唔出声。好似以色列嘅医院俾人炸咧，系应该嘅。巴勒斯坦嗰啲医院咧就矜贵啲嘅。所以而家咧，你见到成个世界都系咁噶啦，双重标准。咁今次咧袭击以色列嘅医院咧，当然唔系误炸咧，因为直接命中啊嘛，应该系标示咗系为目标嘅。咁另外咧，佢嘅金融中心钻石个交易大厦咧，亦都遭受到袭击。咁而家越嚟越多咧，有啲叫漏网之鱼嘅导弹落入以色列嘅境内啦。咁但系咧，都唔系军事设施。嗱，你好明显见得到咧，有两个原因。第一就系以色列嘅军事设施咧。伊朗嘅导弹系唔能够穿透嘅，因为军事设施例如机场或者指挥中心咧，就系以色列嘅防御系统里边嘅最重点嘅地方，最严密嘅地方。所以而家伊朗嘅导弹只系浪射向平民啦、医院呢啲地方，造成杀伤。咁第二当然就系其实伊朗嘅导弹咧，嗰个准确度啊，或者系佢嘅威力咧，实在系有限。虽然你见到而家画面上面有好多呢啲颓垣败瓦。但系都系咧零星嘅导弹落入去以色列嘅城市里边，其实对于成个战局或者成个战略嚟讲咧，系唔能够挽回伊朗嘅失败嘅。咁所以而家咧，话所有人都计紧数啊，因为伊朗如果咁样射，一日射例如射1-200支嘅导弹，大部分被拦截嘅，佢能够坚持嘅日子咧，可能只不过咧系10-8日嘅啫。咁而且美军咧而家就喺度迟缓紧以色列。运送更加多的防御导弹系统啦、爱国者型啦，甚至在舰上面的标准型导弹咧，准备协助拦截咧来自伊朗的导弹，而甚至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当局咧，其实都默许了以色列的防御导弹可以在他们的上空咧拦截伊朗的导弹。咁其实你见到整个中东地区咧，伊朗已经是被孤立到咧，连俄罗斯都嘅。劝交都是十分之无力的。普京呢就叫 Donald Trump 呢就希望他们调停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啦。咁 Donald Trump 话、哎、你调停了你和乌克兰先啦。呢句说话呢就真是呢顶埋去普京到呢以一个咁大人物来讲呢 十分之冇瘾。所以而家呢这个战争进入了一个礼拜啦冇停息的迹象。咁随着伊朗袭击以色列的医院呢我相信呢以色列嘅反击同埋跟住落嚟美军参战咧嘅机会咧系越嚟越高啦，陶生。 呢个对于 Donald Trump 同埋内坦雅胡系一个千载难逢之机，绝对不能够拖延，一不做二不休。呢次唔斩草除根咧，就后患无穷。呢啲只不过系常识，冇乜好拗嘅，系咪？咁而家嗰啲左交咧就哑口无言， 佢哋呢一年来咧，将内坦雅胡啊进攻加沙定性为战犯。咁一个战犯，而家帮你咧喺中东嗰度啦，系去除一个邪恶国家吓里边嘅核设施。咁到底乜嘢系啱，咩系错咧？咁啊喺班左交、左蠢同埋左匪嘅眼中咧，吓呢啲一向都系模糊嘅。所以你跟随呢啲咁嘅人嘅言论咧，你自己都蠢埋一份，系嘛？咁啊，中国外交部嘅发言人咧就出声啦，佢话截至目前为止咧。就已经有1600多名中国公民由伊朗安全撤离，就几百个中国人咧就以色列撤离，系嘛？咁呢个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就话，以色列同埋伊朗军事冲突咧就已经一个礼拜啦，不但为两国人民造成巨大伤害，严重冲击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中方对此深感担忧。嗱，呢啲阿妈系女人。咁佢就话啦，冲突升级冇赢家，又系阿妈系女人，只会造成更大的破坏。阿妈仍然系女人，中方强烈呼吁冲突当事方，特别是以色列，以地区国家人民利益为重，立即停火止战。嗱，呢度咧，阿妈未必系女人啊，因为伊朗明明喺联合国嘅认证同埋国际嘅原子能机构认证之下，系违反咗核不扩散协议。呢、这个唔系以色列咧，系讲嘅，系国际权威机构讲。伊朗咧系正在系研制核武器。中国咧亦都系加入过呢个咧系不准伊朗啊系研制物核武器嘅声明。啊，佢同咧其他美国、俄罗斯都有份。佢呢个声明咧，首先就应该谴责伊朗系违反咗核扩散。是呢即刻停止制造核弹，应该叫伊朗将佢嘅核设施交晒出嚟，未必交俾 Donald Trump 咩？你可以话向呢个呢联合国名下嘅国际原子能机构嘅人员呢係应该呢係全盘接管。但佢唔係喎。佢话特别係以色列应该以地区国家人民利益为重喎。话以色列当然要以地区国家利益为重啦，就系、是、我以我以色列犹太人嘅国家利益为重啦。有咩唔啱啊？喂，佢而家伊朗话明咧，系要将以色列喺地图嗰度抹咗佢啊！以色列呢一个咧，先发制人系绝对正当嘅防卫措施，立即停火止战。我而家话俾你听 ，no way， 一定直捣黄龙咧，系打到底，系咪啊？郭家坤咧呢位外交部发言人话。军事冲突不是解决问题之道，咁你中国应该第一个咧系放弃对台湾咧系使用所谓嘅武力统一。佢又话地区局势升温不符合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又翻去阿妈仍然系女人嗰度。佢话中国愿继续同地区国家及国际社会一起努力，为尽快恢复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咁中国应该咧系停止透过香港咧。是向伊朗提供这些任何可以导致伊朗军事扩张的物资和金钱。伊朗一路向乌克兰的战场向俄罗斯提供无人飞机。如果你中国是为地区国家一起努力发展和平的话，你中国不应该向伊朗一路这么多年提供这些无人轰炸机。所以你一个国家喺出嚟讲嘢有冇份量咧？吓，唔系话你自己一厢情愿嘅，系咪？点解呢啲咁嘅声明，我睇匀 CNN 就算美国嗰啲左翼啊，嗰啲传媒一字不报咧，系咪啊？唔系话将你冇当冇道，而家慢慢都将你当冇道，因为讲呢啲咧喺佢哋嘅眼中咧，就连左交啊，美国嘅左翼都认为系废话咁解。 当然啦，中方 咁你而家有四只飞机咧。就去咗伊朗嗰处喺德哈兰机场嗰度咧，就夜晚咧系停泊。咁咧，中国方面咧就应该咧系声明，嗱，我呢四架飞机系向伊朗运送咧，红十字会嘅医疗物资，包括云南白药啊、止血啊嗰啲咁嘅中药啊等等。咁你向出伊朗啊派得四架飞机，系咪都应该向以色列派翻三架咧？系里边运啲口罩啊，呢啲医疗用品啊，系嘛？或者整几个咧，嗰啲中国嘅针灸医生啊，赤脚医生出身嗰啲，因为赤脚医生啊，哈佛有个研究所话，嗰、那个医疗成就好高噶嘛，去帮以色列啊，系咪？去援助一下嗰度医院被 以色列导弹击中啊，嗰啲伤亡啊，系咪啊？ 嗯， 同埋就算以色列唔要啊，吓你都要讲出嚟啊！嗱，我派去伊朗四架，我派去以色列三架，都叫对得你住。因为点解咧？老老实实，伊朗同中国签咗石油贸易协议，咁我派多一架，我都觉得吓呢、這个世界系咪都应该讲得过去啊？佢唔系噃，系嘛？啊，此呢个所谓叫听其言观其行呢六个字咧，系成日挂喺个口度。言必信就行必果，又系呢六个字，又系啊，系成日挂喺个口度噶，系咪 啊？中方嘅呢啲外交人员，包括王毅啊，佢哋讲嘅嘢咧，完全咧都系废话嚟嘅，因为佢话目前局势是非曲直一目了然，以色列嘅违反国际法、国际准则，侵害伊朗主权同安全，破坏地区和平稳定。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咧，我已经讲过啦，双重标准。咁而家佢仲话引用咧。中方支持包括亚曼在内21个阿拉伯国家发表联合声明，呼吁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透过和平方法解决。喂，咁欧盟同埋美国呢呼吁咗呢个俄罗斯停火好耐咯。咁你支唔支持啊？呢啲中国呢喺呢个时候搭嘴呢，係完全呢你显示得到呢佢嗰个双重标准啦，同埋呢佢根本就个是非曲直呢，佢自己呢就永远呢係自己利益嗰方。譬如话佢曾习近平都讲过啦，有关于台湾，佢唔排除系使用武力噶嘛。咁如果使用武力嘅时候，咁你同而家嘅你嘅谴责以色列啊，去侵袭呢个伊朗有咩分别咧？咁会唔会一样系无视主权咧？咁到时佢又话唔系噶，又话自己领土完整啊， 唔紧要嘅， 台湾又不可分割嘅神圣一部分啊。一模一样 嘅，以色列咪一样嘅逻辑咯，佢系捍卫犹太人嘅生存权啊嘛， 系啊， 系嘛，系咁嘅话，当然要先发制人啦，呢、這个冇得拗噶嘛，系咪？咁而家反而啊，你睇下美国里边啊，系咪有一啲咧嘅冲突？系嘛，据说咧呢个 Donald Trump 咧而家面临啊共和党同埋民主党两边嘅压力。咁啊，对于 Donald Trump 是否出兵咧？嗱，而家佢搞出嚟呢个叫让美国再令美国再次伟大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里面的一些呢极端爱国主义的人士呢就强烈反对美国介入伊朗以色列的冲突。啊、这班呢就真的极端爱国同埋亦都可以讲话极右的人士就话 Donald Trump 2024大选的时候呢承诺不会卷入海外冲突。咁所以你協助以色列攻击伊朗就等于背叛选民。之但是呢共和党传统有另外有鹰派呢就全力主张应该帮以色列咧系摧毁伊朗呢啲核嘅项目。咁而家就算系 Donald Trump 嘅阵营里边都分为两派，民主党嗰度亦都系，因为民主党嗰边好多犹太人。咁而家唔好理民主党，你一个呢个叫共和党系嘛？好多 MAGA 嘅支持者就希望避免美国再次陷入中东战争嘅泥潭。但 Donald Trump 咧就对呢一个战争啊，吓、那个冲突咧吓。摆出一个咧左右摇摆嘅态度，咁啊令到咧佢对美国优先呢个政策咧系产生怀疑。嗱呢个咧佢冇将美国优先 America First 个定义讲清楚，呢个我哋旧年咧都已经系讲咗啦。所谓美国优先唔系等于话美国唔介入啊世界其他嘅冲突。如果你话美国优先嘅话咧，呢班咁嘅 MAGA 分子咧就应该第一样。是要逼 Donald Trump 在韩国、朝鲜半岛和日本那里全部撤军。如果你真的要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就要将美国在全球这么多个军事基地呢就削减然后呢是取消。因为你说不应该介入是外面的冲突嘛。那你要这些基地来做什么？你如果要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的话就应该呢跟北约讲是吧，即刻咧系撤出呢个咧俄罗斯同乌克兰嘅和谈，闩埋道门，行翻以前门罗主义。之但系呢个叫 America Great Again， 呢个 Great 嘅意思，以 Donald Trump 啊嗰个口气同埋定义，应该系翻翻去传统共和党列根之前嘅嗰个美国。嗰个美国咧系一定系全球霸权嘅美国。一定是咧继续做世界警察的美国，而不是话咧承诺不介入美国以外的冲突。你不介入美国以外的冲突咧，不如你首先将半个太平洋咧系让俾中国先，然后将个印度洋咧 就让俾印度，然后咧就承认或者唔反对南中国海系中国嘅内海，然后咧就向中国咧保证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我唔会介入美国以外任何嘅军事冲突，所以如果你用武力收复台湾，请便。嗱，应该系咁噶嘛。所以嗰扎叫 MAGA 嘅边缘人士咧，系好无知嘅，即系代表美国中西部好多咧，一世人三代人连 passport 都未攞过嗰啲。嗱，呢个咧就系嗰啲极右啊，或者叫做 MAGA 嘅边缘分子。另外左交嗰边咧，亦都系好猖狂啦，系嘛？呢个希拉里咧，系竟然咧系接受呢个电视台访问。他一口咬定话俄罗斯既然是资助共和党，点解我哋民主党唔可以要求中国资助？嗱，呢个露出一副凶相。嗱，呢个所以美国嘅内乱咧，系嚟导致到伊朗加快制造核弹啊嘅其中个诱因。而俄罗斯总统亦都同中国国家主席通电话。嗱，但系而家普京咧到目前为止反而嘅态度最理性嗰、那个。他说俄罗斯和伊朗虽然有战略合作的伙伴关系，但是这个 不代表是军事援助。虽然普京亦都警告美国不要介入。如果美国其实这个时候大胆就是要介入。我介入然后就跟你做一波标美会。然后 Donald Trump 就可以携手和内坦雅胡分享下一届的诺贝尔和平奖。是吧，咁首先咧，佢就要啊买通，佢要揞咁多钱啊，买通瑞典啊，啊嗰个诺贝尔和平奖嘅评审委员会先，一人派翻$100,000，系嘛？咁啊，等到佢咧投票，一定要咁做，因为咧呢啲咁嘅和平委员会啊，呢啲诺贝尔奖嗰啲全部里边左交把持啊，咩奥斯卡金像奖啊呢啲啊，呢个就下一步系嘛？所以咧嗱，呢场戏系好好睇嘅。啊，一个咧 history in the making， 咁啊好彩咧就利用咗巴列维啊国王嘅皇室咧系谂住翻去噶啦，咁啊将伊朗咧下一步系应该改造为一个叫世俗嘅君主制，而喺君主制咧系一个咧叫善意独裁，先行十年八载咧就类似香港总督麦理浩管治香港嘅时候咁，然后咧将伊朗嘅国会咧。是分开不同的类别，不同的宗教，犹太人都要有一席，另外阿美尼亚、库尔德族啊，另外其他的种族不是只是波斯族啊嘛，啊，然后呢推行一个呢一个正常的议会民主的时间表，啊，这些呢才是大事业，但 Donald Trump 有没有一个这样的历史的视野呢？是不是好像当年啊这个美国的卫国战争英雄麦克阿瑟这样的胸襟呢？这个呢平心而论美国今日是没有这样的人才咯。 嗱，随住咧，有回导弹击中咗以色列南部依间医院咧，我唔知道伊朗咧系故意定系唔好彩，但系呢个咧会成为咧以色列同埋美国咧动用更加大嘅火力，甚至美国参战嘅一个理由。因为 Donald Trump 咧虽然讲过佢未 not 会动用军队，但系据呢个华盛顿方面嘅消息咧，成个计划已经系做好晒，而家等佢一声令下嘅啫。咁咩叫一声令下咧？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就系佢要美军全部去埋位先。咁而家咧，以色列嘅美国大使馆已经撤侨啦，第五舰队嘅锚地啊，咁停泊嘅所咧，嗰啲战舰咧已经全部咧就 disperse， 即系话散开啦。咁再加埋咧加油机就位，咁而家咧就应该咧喺呢个周末里边啊，就会咧美军就可以咧喐手噶啦。咁而家只欠一个出击嘅理由。咁而家医院被炸，200多人受伤。咁啊，随住咧伊朗咧继续咁样射导弹咧，咁我觉得咧就会以呢种咧叫做恐怖分子攻击医疗措施设施嘅理由咧，就会美国咧就会参战噶啦。咁啊，嗱呢个情况咧，虽然咧究竟会唔会扩大到成个中东里边嘅火药库爆炸咧，仲会唔会牵引到其他嘅伊斯兰国家咧？嘅介入呢，咁呢个呢就未知。但係呢，我相信而家 Donald Trump 喺度做緊一个deal，呢个deal就係同俄罗斯包括土耳其呢啲国家呢喺度傾緊，如果伊朗嘅政权易手之后呢嗰个利益分配。因为其实呢啲国家呢都係睇住伊朗 嘅呢个，如果呢个政权倒台之后，有冇办法喺上边咧揾到佢哋嘅利益所在？尤其俄罗斯，因为而家面临嗰个俄乌战争嘅长期拖延咧，俄罗斯系极之需要咧啊更加多嘅啊呢啲外汇啊或者系资源上边。咁所以如果伊朗倒台咧，对于呢啲周边嘅国家，尤其接壤嘅呢啲国家咧，佢首先嘅考虑唔系咩叫做友情或者道德，而系究竟呢个之后嘅利益分配。而 Donald Trump 参战嘅原因亦都一模一样。嗱，如果佢唔加入，如果以色列自己独自击败咗伊朗，俄罗斯同埋土耳其喺接壤嘅边境亦都可以咧啊介入咗，因为佢地缘政治方面咧系比较方便。到时美国咧鞭长莫及，佢想加埋入去分水或者分利益咧，都未必有佢份啊。但系如果美军而家全部介入，甚至咧系攞呢个哈梅内伊嘅首级咧，咁佢之后咧佢就有一个充分嘅理由啊，插支旗喺度，话甚至佢系作为呢个叫做盟主啊，同呢个土耳其啊、伊拉克啊、俄罗斯啊瓜分呢个伊朗嘅利益。咁到时咧就 Donald Trump 咧就成为共主。嗱 ，Donald Trump 绝对系一个咁嘅人。绝对是一个生意佬，他看这个国际的政治和战争呢都是 follow the money。所以现在呢我相信啊这两天就要倾掂晒之后的利益分配。 最重要 之后就喐手。 最重要共干效应，你先令到伊朗全国的军队呢是唾弃卡美尼，然后呢转向巴列维亚的皇室效忠。你有晒军队呢揸住啲枪护卫呢就唔驚俄羅斯同埋土耳其咧係軍事介入㗎啦，因為你用翻現時嘅軍隊啊，然後巴列維翻翻嚟咧建立王朝，就講到明只係懲辦守惡，軍隊國家化就唔會咧喺裏邊大清洗，好似1979年嗰次咁。加埋伊朗咧，佢嗰個地理啊，成個國家北邊同埋南邊都有高山阻擋，所以呢個國家咧係外國一派陸軍軍事咧係侵略唔到嘅，所以一定要四兩撥千軍捉住嗰條共幹先。咁呢方面咧就要 Donald Trump 咧就要喺幕後啊，係有一啲咧好有能力嘅人咧去四方斡旋，係同土耳其講，係同咧阿拉伯世界講，係嘛？呢個咧絕不會損害伊朗人民嘅尊嚴。同埋伊朗嘅主權，只係換個頭啫，係嘛？即係好似當初所謂嘅一國兩制，鄧小平話換一面國旗，換一個總督，到時咧由華人出任，香港人出任，其他全部不變。啊，鄧小平都係咁講啊，咁你咪揸住鄧小平呢樣咁講咯，係嘛？伊朗軍隊轉向全體效忠、流亡光明歸國嘅新政府同埋新元首就得啦。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多谢各位收听《风云快讯》，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你都知啦，而家香港 in a way 都系叫 trouble water。咁既然我哋揾到条桥 over the trouble water， 我觉得都值得行一行呢条桥嘅。 我希望好快有机会，我同你就成为喺海外同埋香港好多。身处 trouble water 嘅朋友啊，系嘛，同佢哋搭一条桥，令到佢哋咧成为一种慰藉啦，系嘛？ 眨下眼，风云谷嘅订阅人数已经超过咗400万啦！感激海内外嘅朋友一直以嚟嘅鼎力支持，为咗回馈大家，我哋已经进一步加强风云谷嘅内容。而家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都会有风云快讯，等大家食紧晏嘅时候都可以一览天下事。而逢一至六嘅晚上10点，继续有风云谷正片，陶生同埋爆Sir会以轻松嘅角度同大家剖析各种大小议题，仲有收费会员专属嘅风云会，同大家细细声密密倾。而家就嚟睇下最新嘅精华片段啦！ 啊，我呢三年啊，尤其呢一年啊，我遇到识与唔识或者。街边嗰度叫阿曹生，我好中意睇你风云谷嗰啲，我问佢香港点，全部都系头领嚟， 领头， 全部都话个市系死晒，咁可想而知啦，系嘛？啊，由自入兴啦，你而家住喺香港一个擘大眼人人讲大话或者被讲大话、被逼讲大话嘅城市， 咁讲唔可以话佢哋讲大话嘅，唔讲得 真话，一系沉默，系咪？ 系啊， 咁嘅比较之下。周围以前衰过你或者你睇唔上眼嘅地方，